好的，北京时间的19:04，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晚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跟我一起搭档主持的还有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的资深编辑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欢迎张欣哈。那么呢，在这样的周末的一个这样时间当中啊，可能朋友们都会选择在这个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时间哈，买个票去看个话剧啊，看个电影啊，或者说是这个下午天暖和的时候去公园去溜达溜达哈，这个还是感受一下这个我们节日的这样的气氛的哈。虽然说是一个周末哈，硬往节日上套，但是呢，有很多喜欢这个传统文化的朋友，可能就会对一些门类特别的情有独钟，比如说喜欢京剧的朋友就特别多，对吧？那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的一个作品呢，就非常有意思，它呢可以说是把传统我们的国粹京剧跟动画结合在一起了。张欣，你能想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吗？ 我能想象出来，因为 啊，因为你知道是吧？这嘉宾你找的是吗？ 是的。 啊，好吧，是的，就这么坦然的说出来了哈。没错，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隆重的介绍一下二位璀璨星空的总制片人景瑞波先生以及运营总监殷健先生，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来分别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是璀璨星空啊、运营总监啊、我是殷健。 欢迎殷老师。 我是璀璨星空的制片人景瑞波。 欢迎景老师啊，我这是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遇到本家的嘉宾，我们俩都姓殷，殷商的殷。 对，我今天跟殷超介绍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说他们俩挺像兄弟俩的。 是吧，都块儿特大是吧。今天张欣也是在跟我沟通的，说跟这边说是殷总怎么着怎么着，我就说哎，张欣怎么觉得像在叫我呢。好吧，那我们刚才呢节目一开头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融合京剧和动画二者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作品呢，就是由二位公司在花费了6年的时间创作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京剧猫》。 是的， 对吧？ 对， 那殷总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个作品呗。 其实呢，璀璨星空是从2009年成立。 哦，公司是在2009年成立哈。 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然后呢，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就设定了京剧猫啊、整个 IP 的一个初期的一个想法。那从2009年一直做到了2015年的年底，我们才把京剧猫首季制作完成并推向市场。 首季。 对， 哎呀，野心不小，还准备往后做好多季呢，是吧？ 是必须的 啊！看着是第一季的这个效经济效益不错，是吗？ 还好，还好， 还好。好，这样我们呢，因为要今天跟大家还要牵扯到互动的环节哈，我们还要抽出来两个精美的礼品，这个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呢，先来把这个互动话题说一下，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京剧猫》这个剧当中呢，有好几个角色，主要的角色，殷总是有几个？ 有四个， 有四个，分别是什么？ 白糖， 白糖， 对。然后第二个是大飞， 大飞。 第三个武松， 武松。 第四个是小青。 这是融合了《白蛇传》、这个《古惑仔》，还有这个等等的这些剧集合在一起了哈。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先扣在这儿。京剧这个《京剧猫》当中，我们的这个主要角色有几个？分别都是什么？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就好，几种方式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这个啊，对，刚才我们说过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京剧猫的主题曲吧，好不好，张老师？哎，我们来听一听，看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特别的融合法。 疾风啊一样的奔跑，京剧急如狂飙， 昨日的光荣已远去， 梦想闪耀光芒万丈， 什 么岁月山高，真正领悟笑，真正的人生已苏醒。 山高看我苦笑，小心暗黑魔道， 路就在未知的前方。奇妙，化作指地绝招， 凝聚把坚毅的目光， 呐喊声像云霄之上。什么岁月山高，真正领悟笑，真正的英雄已苏醒。 山敢看我苦笑，小心暗黑魔道， 路就在未知的前方。 好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二位把神奇的京剧和动画融合在一起的璀璨星空的两位老总，袁总和殷总哈。我们呢在之前前两天了解到的关于这个景总的这个介绍当中啊，了解到景总其实在很多年前是在日本有过专业的动画的留学和学习的经验，是吗？ 嗯，对的对的。 大概在日本待了多长时间？ 六年不到。 六年不到， 六年不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动画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很有吸引力，也很有特点。 对，这个是因为咱们平时看的比较多嘛，包括我们80这一代人，其实还是从电视上也接触了不少日本的作品， 各种渠道哈， 对 书籍啊、电视， 受影响还比较大吧。 那这六年当中，您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感触就是因为它日本这个行业自然有它先进的地方，包括成熟的地方。但是其实问题也是蛮多的。就甚至于就是说它已经很固化。它已经没有什么变化，就很难给年轻人机会。这是一个非常现状的东西。它的现役的人员都很强。但是年轻人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当时创业就是因为这个嘛，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按动画行业来说， 机会 就很多， 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非常大。 对， 没错，您说的没错。 那么您看啊，这个其实我翻译一下您的话，应该说日本的这个漫画的流水线很成熟，每个环节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跟人才啊、机制啊等等这些都有， 对吧？但是呢，也就是说，因为它太过于成熟了，太过于这个成型了，可能说让你这个。就发散呢、啊、或者说跳跃的一些这样的想法可能性就降低了。 他很厌恶风险嘛。 哦。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想要得到高收益，冒大的风险是势必的事情。 对。 对吧？ 对，这是以咱们中国人的概念来说肯定是这样的。 啊，日本人不这么觉得。 他们不这么想。 真的。 他们不这么想。 这么保守、啊。 他们应该是反的。这个日本人保守可能中国人都知道。 哦。 嗯，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 那么说您二位在09年创造这个开创这个璀璨星空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规避这个方面的问题啊。 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的，因为也没有说狂妄到能觉得能改变 立刻改变什么，就是但是希望自己能做到一些事情嘛， 但是呢，你看未来如果说哈，二位越来越成熟了，作品也越来越好了，那也势必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一个是机制，一个是你们的这个作品，它也会产生一个矛盾，就比如说面临日本的这样的问题，那你们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很粗暴，我们把版权握在自己手里，就是版权握在自己手里， 这是一个方法。殷总也说两句啊，殷总想说， 除了制作和版权是我们啊原创的之外，那我们在发行体系啊，然后在我们的线下娱乐呀，在我们的商业化可开发的部分啊，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璀璨星空都已经完全的独立，有自己的子公司和相应的部门来去承接相应的业务啊， 一条龙， 是的是的， 完整的产业链你们都已经建立好了， 是的。 哎呀天哪，太了不起了，那得多累啊。 是比较累，为了孩子们我们认了。 好吧，也是这自家的买卖哈，自己累一点也心里也是开踏实的哈。 是。 好吧，那我们说回到这个京剧猫这个上面来。为什么花了六年的时间为了要做这样一个剧？ 是这样啊，因为京剧猫本身我们当时在决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其实是对于京剧怀着这个敬畏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所以说在初期的创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希望能加入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去让这个东西更简单的更直观的传达给咱们的小观众，所以说试着在这个咱们京剧艺术的基础上去做了一些设计，融入了一些很多现代元素在里面，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因为京剧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西，在一个非常， 而且历史太悠久了， 对，太悠久了，而且很容易受到专家们的质疑， 对， 这就是特别担心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还是蛮谨慎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应该请了不少这个专家智囊团过来帮这个， 对，就是说 开路啊， 学了一些京剧的课，然后去取材，然后做了很多资料收集，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这儿稍微改一改应该没问题吧，就在这种试错的情况下花了 摸着石头过河啊， 对 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京剧爱好者我是一个对于就是这种传统艺术是相对保守的一个人，但是我看了他们这个京剧猫之后，我其实是挺感动的，他们能感觉到他们花了很多心思， 用心， 对，从故事情节到角色设定里面都有很多传统的元素体现出来，但是它又是一部很现代的作品，它没有就是打着自己就是一部京剧啊创新京剧啊这样的一个旗号，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的肯定，它就是一部动画片，但是它里面呢又用了很多我们中国传统元素， 是 不容易，不容易，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真是旗子不敢举太高啊， 不知道未来会做成什么样。 是的，是的，是的。 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是。 那为什么觉得选择京剧了？其实您看啊，从二位的这个，还包括刚才上节目的谈吐，还有这节目之前我们的沟通，其实二位的宗旨是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多，对不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文、我们的建筑等等都有这样。那为什么要单单选择了京剧呢？而且又是二位好像这个心里不是太有底的一个门类， 是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 因为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京剧这个大的门派类别里来讲，基本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涵盖了。而且呢，不仅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涵盖了，而且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四大名著啊，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岳飞啊这种很经典的这种历史人物啊，其实都是涵盖在里边。所以我们当时 你就说吧。这个中国的历史京剧哪个没有 然后我们也想通过就是把京剧这个类目呢做好，同时呢让更多的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错， 是 这个您这么一说，我就突然间很佩服二位的这个怎么说呢，初心，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 是，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啊，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感觉哈。 但是呢，想把它做到位，做出味儿来，这就需要一些下功夫了。 是， 花了6年，说说吧，哪些糟心事儿，跟我们说说，过不去的坎儿，这个有些这样的事儿吗？ 这一块让我们的景总，制作老大啊，景总 过不去的坎儿 太多了，是吧？ 对，其实是太多了。因为这个其实是当时跟我们的总导演彭京正。彭导在沟通过程中，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制片人角度去看，因为我作为产品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需要考虑站在观众的角度去考虑一些事情，导演呢，通过做艺术创作嘛，他希望传达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上边产生了 会有一些矛盾， 对，拉扯，尤其是在京剧本身，到底我们改哪儿？不改哪儿， 对， 用哪儿不用哪儿，说用到什么程度， 哪个程度的效果最好，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 非常需要， 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确实意识到，因为京剧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统艺术，其实你只要看进去你就会被它吸引，就其实京剧猫能起到一个契机，能起到一个让小观众小朋友关注京剧认识到这个东西的契机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娱乐性跟艺术性的这个平衡度上其实是最辛苦的，这块是最辛苦的。 其实我听完感觉就有点像这个我们主持人跟台里领导的感觉一样，台里领导说啊，时常这个大家听众是这样的，你们得往这儿调，但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还是想做点纯粹的东西哈， 是这样 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就像您说，它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对， 确实我们需要去做好各个方面的平衡，那么这个东西它才是健全的，才是最完整的，能够推给大家的哈。 对， 那么现在上映了吗？已经推出来应该是有2年了， 对， 对吧？ 已经有2季、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京剧猫本身很受观众，甚至于我们的网友，甚至于就是其实我们预计的年龄层是，小朋友这个阶段嘛，小朋友甚至于青年一点，甚至很多成年人家长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作品。 家长都覆盖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是，他们选的这个点我特别认同，因为你想京剧它实际上是在中国传播最广的这么一个传统文化， 没错， 而且看了这个剧呢，你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其实很贴近，它体现的是一个猫土， 并不遥远， 对，它体现的猫土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我们的人类， 是， 是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那个其中的片段， 其中的一个片段， 它会让我们想到很多关于人类的传说，比如说最初人类就是最初的地球可能也是一片混沌，然后会有开天辟地呀、很多很多。 是的，是的。 好，我们就来听一个这个京剧猫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猫的国度，叫做猫土。猫土上弥漫着混沌，猫吸入混沌就会变成魔物，破坏一切。某天，一只叫修的猫跟随金光找到了一面金色大锣，修敲响大锣，参悟运的力量，成为第一只京剧猫。他创立了京剧猫12宗，净化了魔物们之后，修却消失了，猫土落入邪恶的暗手中。 基本上是把这个故事的梗概全部都给我们讲清楚了啊。猫土， 对，还抛出一个引子，消失了之后就让人就是很 纳 闷儿。 请关注第二季，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丢出一个，这个世界的形成，开天辟地。然后丢出了这个，但是这个祖师爷又消失了，然后再 系了一个扣， 再丢出一个反派， 吸引着大家往下看， 就是，对，吸引大家往下看，这是，这段东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嘛。 猫土哈，其实我觉得，为一开始为什么不叫猫砂呢？又好玩又形象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猫选的这个角色啊，真的是太棒了，因为猫特别灵动。而且呢，它不管是跳跃、做动作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能够表达出京剧的那个神韵出来。 是这样的，京剧本身是， 对吧？ 一个特别形式感非常强的表演艺术嘛。 对，这个定猫这个 形象是您当时拍板的吗？ 啊，不是，我们的总导演彭清正拍板。 嗯，为什么呢？是是跟我的想法一样吗？ 对，您说的这是一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京剧的脸谱跟猫的花脸其实是 很像， 有很多可以结合可以玩的东西在里面的。 哦，比如说 因为猫的猫每一只猫脸上的模样都是不一样的。 哦，花色也不一样。 对，都 是吧， 都不一样， 性格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而且猫 毛的长短也不一样。 猫它是有自己的生活的嘛，它很神秘，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它在干什么。所以说我们就联想到，就是说猫会不会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 嗯， 它们是有很多东西是人类不能理解的。 嗯，猫的秘密。 对， 哎，好， 它是有神秘感的。 是，您说到这儿，我也想到那个音乐剧《猫》，其实它是 对对对对，我一开始我也想到这个了。 对，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想将来也要走向世界？ 是的，现在京剧《猫》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商业化开发的一些布局。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京剧《猫》的音乐剧和舞台剧 都有了， 是的，是的。 哎呀，真不错！ 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京剧《猫》的一体化的课程，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走进北京地区的部分的中小学校。 哦，好好好，太棒了，太全乎了哈！ 是 这个呢，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我呢发出了直播帖，上面的有9张图，全部都是京剧猫的卡通人物形象，真的是惟妙惟肖，欢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别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的小问题就是京剧猫当中的主要角色有几个，分别是谁？可以通过新浪微信，对不起，搞串了哈，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呢准备了精美的大礼送给大家。那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一小段的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接着聊关于这部特别有趣的京剧猫的作品。那么京剧猫呢在创作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门槛，还有它究竟是怎么样推动自己这个京剧的这个影响力的，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呢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英超， 我是张欣， 哎，待会儿见。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放了600年的姜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 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孩子们，我恐怕 可恶，我找你跟他拼了。 白腾， 师父， 为师有话要说。孩子们，这个刑天所言不假，我体内的运力已经耗尽，以后的路为师恐怕不能再陪伴你们了。 都怪我， 武松，你已经尽力了，为师希望你们能够彼此照顾，齐心协力，永远坚守信念，不忘星罗般的使命。大飞， 师父， 你是个会为他猫着想的孩子，这份温柔也一定会使你越来越强大，一定要记住。 我记住了，师父。 小青， 师父， 你聪明伶俐，我不在了，这几个笨小子你得多费心了。还有女孩子家不要总是那么凶。 我知道了。 白糖， 白糖在。 你身上有坚定的信念和无穷的潜力，也许破例收你为徒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师父，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武松啊， 师父， 你总喜欢争强好胜，这是你的优点，但不要为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为师相信你迟早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部饱含中国元素的精品动画片《京剧猫》当中的一个片段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殷超。 大家好，我是编辑张欣。 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让大家听到的这个京剧猫的片段呢，就是来自璀璨星空的出品的这样一部精品动画。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是二位老总哈，总制片人景瑞波先生还有运营总监殷建先生，再次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那刚才我们放的这个片段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张欣跟我们说一说吧。 其实啊，我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我给两位布置的作业，这个呢是景老师发过来的。他的这是他选择出来的，他对于这部片子、这部动画片里面，他觉得特别打动人、印象非常深的一部一段。这里面呢正好其实和我们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里面有几个主角，这几个主角他们都分别在刚才那个片段里面出声了。 是吗？都出声了哈。 对， 哎呀， 这是 那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 这几个人正好把这几个主角的他们的性格也都在这个片段里体现出来了。 对，因为选这段其实京剧猫本身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成长的故事。 对，成长的故事。这也就是给小朋友们看，就是我们觉得最故事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吧。就是有一个就是离别嘛，就是因为主角跟他们几个小伙伴四个人跟他的这个师傅。 对对对，刚才这一段听起来悲悲戚戚的哈。 对，遇到了一个困难。所以说师傅表面上当然就是说师傅受伤。离去了。 哦， 跟他们的一个临终的一个告别。 我们这电影有点欢快哈。 这里面特别人性化，我觉得。你看说这个特别在意他猫的感受。 对。 包括 小 青那段。 哎，对，这说话都很注意哈，不是他人是他猫。 对，小青那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不要太厉害。 不要太凶。 对，不要太凶。 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个作为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猫的话，真是需要很粘人，你需要去陪伴它的，要不然它会吃醋的哈。 是 的。好吧。 每个猫的性格也不一样，然后在这个京剧猫里面它有上百个角色，我觉得这个真是 对 我挺难以想象的。这个创作出这么多的角色是， 因为就是角色多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猫土京剧猫这是一个原创的世界，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元素让观众感受到真实感，所以它自然就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事迹， 大量群演， 大量的角色 配角。 对，您说的没错，就有不少的非常多的配角。就是 对， 等于是主角人生中经过的一些人吧。所以这样的话自然而然角色就会很多，因为这本身还是个冒险的故事。所以他们其实就像西游记一样，他们一直在移动。 对， 他们一直在为了向着目标前进。 偷出来师徒四人的这个伟岸，必须要有很多牺牲小妖的这样的故事情节。 就 是 路上就会遇到很多朋友，敌人，就各种各样的角色都会登场。 所以说设定这么多角色是非常有必要的， 非常有必要。 但是主要的角色就是四个。 对， 哎，好，那么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都给我们留言了啊，说仨的，说六个的，说五个的都有哈，只有一位朋友说对了，是马老师。但是呢，也欢迎其他的朋友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来猜一猜哈。留言同时呢，千万别忘了这个写上您的手机号，要不然的话，我们发奖品联系不上您哈。这个还有一位朋友是来捣乱的哈，张威，他说：“好歌会说话的主持人怎么也跑来了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的节目是上午十一点的节目哈。好，还有我们的新加入的几位朋友，我们也是表示欢迎，爱华、雨妈和张威 Grace， 欢迎你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说回这部京剧猫哈，六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飞了很多很多的，找了很多很多的老师。那么取景地这些，因为漫画有很多这个插图，对不 对？ 要有很多背景，其实这些画起来，就像刚才殷总说的，创作一部这个动画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对， 它不像是真人拍的剧，哎，你可能仨月五月，一个季度可能就完事儿了。 对， 这个不一样，我们需要可能花费大量的精力。那么取景啊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完成的呢？ 取景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导演带着我们的原画的同学，然后来到了中国的安徽。 安徽取景的。 对， 哎， 在安徽呢，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安徽呢？是因为京剧的发源地啊，徽派进京是京剧这个走的这个必走的路线嘛。那我们当时取景也是按照这个京剧进京这条线路 京剧进京的路线， 对对，徽班进京的这个路线，对，我们才去啊，翻云地，我们去取的这些景。 这也算是向京剧致敬了、啊。 我们为了更加严谨，因为毕竟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联性，所以我们在史学包括一些历史的背景调研上来讲，更加认真，不敢含糊。 那真的是很走心。 是。 那就是取景的这些景也都体现在咱们的动画片里面。 是的，因为动画片刚才所说到了，包括我们京作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不光是人物众多。那京剧猫我们每一季推出的时候，不仅新增会有近百只的新角色的猫。 哇，这么多。 对，每一季都会有近百只的新的角色加入。同时每一季都会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不同的场景多达几十个。那这个也是开创了中国在动画，尤其是动画 TV 这一块的版本上的一个刷新的一个最新的数字了啊。基本上我们每一季能够让小朋友和我们的受众能够了解到中国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关于到中国非常有历史性的有知识点的啊这种景观类的啊这种背景的一些知识点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说定位是画给小朋友来看的呢？ 因为我们当时在创作京剧猫之初的时候呢，就是想让京剧在未来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不光是考虑到传承的问题，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京剧，爱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呢，我们能带着京剧猫这部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品能够走到世界里去。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二位或者说是你们的主创团队当中，是不是谁有这样的京剧的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是家里是这个跟京剧有结缘吗？ 团队里还有真有不少会唱的 啊。是吗？ 是有，对，是有。对， 一到那个您公司会有团建什么的，就是还真有不少小伙伴们就出来露一手。 真的， 对对 对, 对， 哎呦，这个厉害哈。这个张欣老师是行家了哈。 我也不能说行家，我也是个小戏迷吧，算是。其实我看这部动画片呢，我就是我小的时候吧，先说一下，我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家里人常听戏的那么一个环境里长大的， 氛围好。 对，而且经常带我去，我们小时候叫戏园子，去戏园子看戏。小时候真的是没感觉，但是好像从十几岁开始就慢慢的有感觉了。 是。 我觉得有这么个环境真的很重要。然后看了这部动画片呢，我会想象，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小朋友，我现在没有看过京剧，但是我看了这个动画片，像小青啊、武松啊、大飞啊，大飞可能他的原型是张飞吗？ 对 对。 张飞。 这样的角色就会记在我的心里，等我稍微再长大一下，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当我接触到这些戏曲的原本的这个戏，或者是接触到一些咱们的传统的经典名著的时候，我就会对这些角色特别有感觉。我想小朋友你们当时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来想的。 对, 对，这就是我们运用了我们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用现代动画的演绎手法去做的创新啊。 故事当中有没有唱的部分？ 故事中 片子当中有没有 唱 的 部分？还真的是非常少， 很少。 因为这个事情考虑到几个 配音的 啊， 演员的功底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最开始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一个顾虑到一个东西啊，因为京剧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 对， 就是我们也不想说一上来就把这个东西太多的融入进去，因为这个东西是会造成接受度有门槛提高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创业团队嘛，就是我们还是说想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事情，首先我们从视觉上，从一些故事上、设计上，先去感是比较直观的东西去感染你，然后我们当然我们台词都是普通话了，我们讲一个就是说让人能容易 受到感染的故事。 嗯， 然后因为我们的计划比较长期嘛，就是我们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世界观在这摆着，所以说要花很长时间去讲这个故事。 嗯， 十年二十年， 嗯， 都是有 它的时间线，时间轴很长哈， 时间轴非常长。 嗯， 甚至咱们一开始不是播了一段世界观吗？ 对， 嗯，其实透露一点点啊，它的前后还是有的。 嗯， 我并没有说世界观就是这样的， 哦， 就是它前后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讲，所以说我们并不急于一上来摊出过多的京剧的元素。 嗯， 需要慢慢的让观众去适应的。 嗯， 还有就是说随着 潜移默化的给他， 对对对，潜移默化， 不是只给 随着15年第一部看我们的这个观众， 啊， 他也在长大， 哦， 这个本身的片子的复杂度跟关于京剧元素的丰富度会慢慢提升的。 您是在培养观众。 哎，对，这样。 好，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一个片段，我们再来听一个小片段吧，好不好？ 嗯， 听到这个第应该是母爱战胜魔性的这么一个片段哈，我们试一试。这个音效做得非常好哈，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配音演员的精彩表演很丰富哈，听起来。 嗯， 好，那节目， 这个 啊，你说张老师， 这是，嗯，其实是殷老师。 嗯啊，你说我还是说那位殷老师？ 殷总， 对对对， 他提供给我的就是他认为很经典的、 很有代表作的、 很有代表性的片段。 好， 他说就是。这是孩子的家长们反应特别好的片段之一，他还给了一个，就是殷总来说一说，就是家长们是什么样的反响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主要是负责运营嘛，这个层面嘛。那关于到 IP 本身在商业化开发，我们会去对用户进行调研和监测。 嗯，那么要去收集数据。 是的，然后本身京剧猫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平台来去有一些数据上的收集。 嗯， 那我们通过一些读者，包括我们受众人群的反馈，那很多的父母在我们刚才这个片段播出的之后。非常有感，而且给我们写了大量的 email 给我们来留言，就是因为家里的小朋友看完 特喜欢， 是非常非常有触动， 想学京剧了。 发现母爱是非常伟大的。 嗯，这段片子体现的是怎么一个情节呀？ 小伙伴在一个城池里，被混沌侵蚀的这些猫民们，他们会变成魔物。 是母亲变成魔物了？ 是所有的猫都变成魔物了。 嗯 啊，然后呢，我们的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丧尸那感觉，变身了哈？ 倒不至于那么恐怖。 哦，好吧， 就是猫的体积变大了，蛮有邪恶感的。 巨猫， 对，巨猫。然后呢，我们的四个主角。然后呢进到这个城池里去拯救所有的猫民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城市里最被混沌侵染的这个氛围，当时这个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躲过一劫，给他藏到了一个缸里，那这个孩子没有变。那所以呢，当四个主角救到了孩子，然后在拯救其他村民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意外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些巨猫有可能会去，抓这些没有被混沌侵蚀的这些正能量的小伙伴，让他们想有改变，就是一个正向和反向的一个过程的博弈过程。那这个孩子当时被这个魔物抓到的时候， 他应该是把它吃掉的，但是没有吃，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孩子。 嗯， 所以呢，这个母亲通过了母爱，战胜了自身中的魔性，最终得到了京剧猫们的净化，这么一个过程。这一集所讲的故事， 好， 就是母爱的非常伟大的母爱。 嗯， 所以这一块就是小朋友看完之后，基本上留言是基本上哭得稀里哗啦。 嗯 啊，然后呢，就是家长觉得比以前乖了，比以前懂事 听话了， 是非常有感， 是、 啊、是， 好吧。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按照惯例我们都得拔高一下哈。按照之前跟二位沟通的这个了解的话，其实这个雄心还是很大的，不仅仅是要做动画，是要改变世界，这个话怎么讲呢？ 其实璀璨星空呢，我们做京剧猫是我们的第一步。 嗯， 我们未来呢，在整个的产业链布局，包括我们的核心 IP 上，会满足不同的年龄层人群。 嗯、 会 全覆盖。 是的，针对不同的年龄层的受众，我们会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推向市场，来满足喜爱中国文化的观众们。 好，这个雄心还是非常大的哈。 是的， 而且呢，看到这个，我尤其特别佩服二位的，就是公司居然把全部产业链都做足了。我说这个真的是不求人哈，但是就是辛苦点。 是的，是的。 好吧，有这样的雄心呢，我们也是在此送上真诚的祝福，希望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哈。那么京剧猫呢，也是现在已经推到第二季了。 对，第二季。 哎，那么第二季是有做后面继续这个创作的打算哈。 每年都有一季， 每年都有。好， 今年应该是在暑期是我们的第三季， 没几个月了。 是的，是的。 嗯，到今年夏天就要跟小朋友们见面了。 是的， 团队都在冲刺。 好， 也已经都推到世界上去了，是吧？ 对，目前京剧猫我们在全世界马来西亚、新加坡顶地呢都已经在播出了。那我们的非洲很多的地区正在翻译不同的语言版本，而且呢我们在北美的地区的发行已经在做商业化的开发和布局，以及英文版本还有多语种版本的翻译工作，争取呢是在18年年底的时候实现全球的70%的地区的覆盖和发行完成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 而且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作品哈，你看今天时间不够我们都没法讲，还有这个特别美好的中国唱诗班系列， 是取嘉定的当地的风俗哈， 是 不仅仅这个，还有这个零号宿舍呀、封神商战呐、第七秒等等，都是咱们璀璨星空的作品哈。 是， 对，包括这里面你看这个封神商战，它又是另外一个传统文化的东西。 对， 是没错。 对， 好吧，再次这个对二位表示感谢，欢迎下一次再有机会来给我们再讲讲其他的作品。 好 吧， 好，谢谢大家。 感谢景总，感谢殷总，也感谢张欣啊！ 谢谢。 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殷超。那我们的最后呢，也是为大家再次听一下这个京剧猫的主题曲。那么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就是到这儿了。那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演绎群英会。 一样的奔跑，京剧急如狂飙， 昨日的光荣已远去， 梦想闪耀光芒万丈。 什么岁月升高，坚韧力不消，真正的英雄已苏醒。 沙场苍茫苦笑， 扫尽暗黑魔道， 入住在未知的前方。 正义。